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节目的话题非常的虐心啊，叫做喜欢一个有对象的人是什么感觉？ 那个意思是说自己有可能是当小三了是吗？但是还没有成为现实是吧？有这个潜力和倾向。 对，这感觉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。 是的是的， 一不小心就要出事儿。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来自简弘亦的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，还是不能把你从他身边抢过来啊。 嗯，还是不能够让你没有对象， 对， 恢复单身。 我伤心离开时送我的礼物，吻别后就孤独我一人数，我恨我痴心让自己很痛苦，一个人的天长地久谁在乎，再回首有你的梦。 看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，他叫做 Nancy， 他说呢，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，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是无法送你回家的。 嗯，说的真对。 当爱已成往事，你已不再是我的，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。爱如潮水不如忘了。 酷酷的老王他说呢，千方百计的想成为一个高傲的小三儿。 哎，还不是因为那个人魅力太大了，吸引的你都移不开眼光了。 嗯， 伤心离开时送我的礼物。 最美女詹蜜她说呢，只要锄头舞得好，没有挖不倒的墙角。这样不好吧？ 大家都是嘴上这么说，嘴上的超人，这个行动上的小丑。 嗯，行动上的矮子。 对对，行动上的矮子。 变得模糊，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，还是一个人哭笑不得。当爱已成往事，你已不再是我的。 刘若英的小尾巴他说呢，去外地看演唱会的时候认识的他，我们相差5岁，因为异地我也怕耽误他，没有同意他在一起，他还是默默守护在我身边，每天嘘寒问暖，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。一年多过去了，他现在有了女朋友。前几天呢，他说我在他心里的位置无人可替。我愿意相信他这句话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他了。现在看他朋友圈发的秀恩爱的照片，心里五味杂陈的。 啊，看演唱会认识的，还真是一段，挺美好的际遇呢。 奇妙的际遇啊。 嗯。那莫大人，你有没有在办巡演的时候爱上一个姑娘？ 那太多了，美女如云呀，见一个爱一个。 每天都不重样了是吧？ 没有没有，开个玩笑啊。 断了的线，你听得到我不快乐。 下一首歌了，来自于 Aline 的《难得孤寂》。 这个朋友叫做橘子，他说呢，大家总是这样后知后觉的，错过了以后才发现。哦，呼应上一个留言啊，上一个故事。 嗯，孟苏他说羡慕他，却舍不得拆散他们，他开心就好吧。 嗯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伟大的感情啊，国际主义精神啊。 让我在我的人生里消失，把来历都忘记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只有空气不用珍惜。 沉思的雨点他说呢，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我后悔没让你知道。哎，好像是一句歌词、 哎、这好像是一句歌词。哎，是 开不了口， 很熟悉哦。 嗯 嗯， 舍不得问自己从哪里来，又要往哪里去。 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他说呢，他先来我后来，我却也没能后来者居上。 嗯， 晚了一步啊。 对，有的时候就是差一步就是一辈子。幸运的人儿他说呢，连看一眼都不敢明目张胆的。 嗯，好心酸啊，那种感觉。 对，低到尘埃里了。 终于不又有冬季，喘口气不又那么有出息，难得在人际的夹缝里找到空隙。 麦姐姐哦，她说呢，连生日快乐我也没有勇气说了。是呀，说了就好像说自己怎么着似的，是吧？感觉好像挺这种行为挺不好，但是呢又真的很爱她，怎么办呢？ 只有空气不用珍惜，暂时跟这个世界保持安静的距离。热闹容易，难得过激，我才舍不得。 微凉先生他说呢，连吃个醋都名不正言不顺的。哎，我发现这种爱上一个有对象的人真的是我爱你轰轰烈烈在我心啊。 嗯， 只能在自己心里，不能让人知道。 需要顾忌，总会有太多人需要惦记，总是要活得太小心翼翼。哦哦哦哦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只有空气不用珍惜。 MOUNIS 猫森。 嗯， Moonies 这个朋友他叫做 Moonies， 他说呢，你无数次的感动自己的戏码在别人看来很贱。 嗯， 我追问自己从哪里来，又要往哪里去，甚至懒得知道我在。 刘若英的小尾巴她说呢，她看来非常美丽，她发誓好好爱你，恭喜她如此幸运拥有你的姓氏，成为你一生相随的妻子。哎，这好像也是个歌词。哎，我的一个道姑朋友是吧？ 是。 下一首歌来自小燕燕的等你忘记她。 青梅竹马，你的故事里都是关于他，因为放不下才学会装。 Lovely 笨小孩他说呢，想拆开他们俩，因为呢我喜欢他，又不想拆开他俩，因为我更希望他幸福。 嗯，只要你幸福就好了。 也不用回答，让我留在你身边每个秋冬春夏。等你忘记。 巨可爱的小胖子吧，他说呢，爱情呢或许不分先来后到，但是呢生而为人还是要懂得礼义廉耻。 嗯， 对对，其实爱情吧，你说就说如果说两个人还没有结婚，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但是呢从道德上来讲是不太可取的一种行为。 嗯，对，总觉得有一种违背道德，心理上会有一种嗯觉得低人一等的感觉。 嗯， 就不要再想了。 他非钻石却光芒，他说呢怕他过得不好又怕他过得太好。好矛盾， 太矛盾了， 对，活得好累啊。 才学会装傻，因为离不开回忆里的童话。你不要为难，也不用回答，让我留在 夏韵浅笑。他说呢感觉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心都要碎了，想放下又放不下，只能够默默的受伤，因为我没有资格吃醋。 嗯，真的是这样，没有一个身份去在乎你们之间的事儿。 嗯，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，明明是两人的电影，我却没有始终没有姓名。 哦，对啊，男二号或者女二号真的很心酸。 我带你回家，时光荏苒着最美好的年华，青春像流沙，像留不住的他，就不要等你忘记他。我带你 你说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他说呢就像走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他一直跟你暧昧，和另一个女生谈恋爱，他也说爱你，你沉沦，但是他随时都可以扔下你，这条路他注定不会陪着你。我觉得这个的另一半也是很渣的一个人啊！既然有自己的女生，为什么还要和你暧昧呢？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人就不要再爱他了，太不值得了。 不值得 再上了。 下一首歌呢，来自于郑欣宜的《上心》。 记性被猫叼走了。他说呢，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。一段见不得光的感情，早晚都要结束，即便是痛苦。以后也会感谢自己狠心放弃这段感情，因为你不可以当小三儿呀，你值得更好的。 嗯， 我觉得说的真好，也把这句话送给今天每一个听节目的同学吧，有这样故事的人， 是你值得更好的。 嗯， 奉上祝福，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，无人尽你多么上心，给你一百分，难得有情人。 再见，他说呢，饮过最烈的酒，也牵过不该牵的手，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只能够默默地放在心上。 嗯， 无人尽你多么的上心，所以别离后周周也落尽，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，就算不知怎去追踪，一向极愚笨，我不懂发问。 愚人，他说呢，你默默地注视着他，看着他和他女朋友如胶似漆的，然后还调侃地说，单身狗遭到一万点暴击，然后灰溜溜地逃走，他也只会笑着回应，看着他和女朋友闹矛盾，然后各种昧着良心给他找方法哄女朋友。嗯，其实不希望你们和好，但是你笑起来很好看，却只在他面前，你幸福就好，因为我很满足了。我就只要能看到你笑就好了。 嗯， 姚晓凤凰涅槃，他说呢曾经在网上认识过一个人，聊得非常来，慢慢开始喜欢上了他，一年后见了面，但是由于距离问题没能在一起，过了半年得知他有了对象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就像明明看见了星星却又够不到，只能默默地守护。 对，如果是跟注定跟你在不了一起的话，干嘛让我遇到你了，是吧？ 嗯，对， 遇到你所有的以后所有的都好像就变成了将就，那种滋味真的很不好受。嗯，了解。 对，说的深早好像体会过一样。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 假装理解到、 哦、 假装理解到， 理解能力强，容易感同身受是吧？ 嗯，是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《以后别做朋友》。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，还把破坏完美的平衡点。 甄小儿他只说了三个字啊，叫不打扰。 嗯， 喜欢一个人有对象怎么办？就不打扰。 对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做的嘛。 我走回从前，你往未来飞，见对的人，错过交叉点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玄，他说呢，他不仅有对象，而且呢前男友还是我，分开半年了，昨天还在我的朋友那里呢打听我的消息。他不知道的是我还在等他，或许呢先走的人是我，而真正想走的人是他，再也遇不见你了。 嗯， 想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笑着带过。最好的朋友，有些梦不能说出口。 苏三岁他说呢，我是爱你的，但你是别人的，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 没有故事的柚子小姐说，就像陈丽的小半中写的，不敢回看，左顾右盼，不自然的暗自喜欢。 嗯，好文艺的一首歌。 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，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。以后别做朋友。 神经质他说呢，就像歌词里说的吧，若你早与他人两心同，何苦惹我错付了情衷，难道看我失魂落魄你竟然心动。我们先认识的，他的家里人也都很喜欢我，但是他却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谈了个女朋友，就像是我拿到一副好牌却不会打，被人截了胡。祝你幸福我说不出口，毕竟除了和我一起，我并不希望你幸福，只能余生各自安好吧。 嗯， 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特别好，就像我拿了一副好牌马上就要打完了，发现被别人截胡了。 大家我们的听众我发现大家都很文艺啊、 嗯、对， 各种借用歌词还有就感同身受、哦、说的一些情话。 对，这么有才，你是想考研啊，你是想出书啊？ 肯定是听我们节目听多了、 嗯、 然后才能够出口成章说这样的、嗯、有文艺的话。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很有故事吧，我觉得真的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话。 不会再懦弱，紧紧握住那双手。 最后一首呢是《爱情公寓》的一个插曲，叫做《爱的回归线》。 嗯，很好听，很走心的一首歌啊。 自己的脸，当越靠近越看不完全，本以为是苦是甜，心甘情愿，无悔无怨，当风景看一遍。 我与小龙儿的日常，他说呢，我没有爱上过有对象的人，因为我体会过别人爱上我的男人时玩心机装清纯的去抢时我的无助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会爱上。我觉得这是被这样的事伤害过的人啊，才会更感同身受。怎么说呢，应该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，自己不想被这样插足，所以也不想去插足别人。 嗯，知道那种痛苦， 嗯， 所以到自己身上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是吧？ 对， 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，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没变。 一纸流年误了江湖仓皇，他说，哎呀，想说的话输入又删，删了又输入，反反复复的都没有懂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只是觉得人生真的有出场顺序吧，而我迟了太久。他们俩是异地，可我只想他们能够好好的坚持下去，我做一个默默的祝福者就行。喜欢呢不一定要在一起，他好就行。也许呢若干年后我们还是朋友，偶尔听他吐槽生活的繁忙，然后呢开始自己的生活。 在爱的回归线，期待会相见，天会晴，心会暖，阳光在手指间，童话剧情上演，在某天再一次遇见，我们的脸一如从前没变。 行客一斋他说呢，以朋友的身份守在他身边，当他不幸福的时候第一个出现，就是你有对象的时候我不会打扰你的，但是我就等着你们分手的时候。 嗯， 每一段爱情都危险，每一对恋人都勇敢，下一个瞬间是下一个永远。在爱的回归线， 这个朋友呢他叫做努力奔跑的兔子呀，他说呢，前前后后八年，从高二到出社会两年，看着他订婚结婚，有了女儿有了儿子，说不出来，但像自己也圆满了一样。 嗯， 这样的爱应该真的是特别爱了吧。 对，真的 好，看到他那么的幸福，儿女双全，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很幸福一样。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吧，你开心就好。 但是呢也是希望这个奔跑努力奔跑的兔子呀也能够有自己的幸福哈， 嗯， 不只是说因为别人幸福而幸福，就真的说自己的人生过得真的很幸福了， 嗯， 才快乐。 抱歉，逐渐走到了再见，回到原点，曙光重现，爱凝结了时间，爱的回归线，有期待会相见，天会晴，心会暖。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，他叫做潘嘉欣，他说呢，可能最爱你的是我，但最想你幸福的还是我，也许不是有缘无分，可能只是时间不凑巧，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，送给每一个人。 嗯， 好的，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，就是关于爱上一个有对象的人，是什么体验哈，你会怎么做？听了这么多的留言，发现大家都是有故事的同学。 对，我觉得就算没经历过，听过这些故事之后，也能感同身受吧。希望大家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要这么的难过和纠结。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 嗯， 感谢大家的收听了。 嗯，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拜拜。 拜拜。